系呢只两位主持你好啊， 钟小姐。 我想问一下咧，周国士咧，种紧啲矮瓜咧，但系咧，即系点样先可以种到棵靓啲嘅矮瓜？ 你已经种紧噶系咪？而家有几高啊？ 冇，即系啱出紧嗰啲咩咩嗰啲苗出嚟嘅咋，又唔知点样种先好。 都啱啦，咪就咁种啦。嗱，你已经有棵矮瓜喺度啦，系种喺地定系种喺盆啊？ 种 喺地咁嗱，只要你咧就有适当嘅肥料，就系、是、有阳光吓，疏水得好咧，好易种嘅啫。我哋农场系即系可能我哋嘅地理好啱啦，种矮瓜系好成功嘅。 系啊，但系我咧想种过啦，都种唔到佢啦， 种 唔 到 嘅， 种唔 到 系种到半都死咗啊？定系唔开花？定系唔结果？定系结咗果成唔到？ 即系唔结果，唔结果。 诶、啊，即系见到花嘅系嘛？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哦，咁啊。 嚟嘅就系唔知施啲咩肥 落 先啱 通常咧矮瓜就唔需要太多即系特别多谷肥佢嘅。咁、我哋落咗基肥先啦，即系话咧未种之前咧喺个地系深嘅地方就买少少肥先啦。 即系未种嘅时候咧落啲咩肥落去啊？落嗰啲骨粉啊？ 最好系沤过嘅骨粉啊，嗰啲啦吓。 嗰啲骨粉可以沤咩？即系又点样 沤啊？我哋咧就会将花生枯啊同啲骨粉嗰啲咧预先将啲泥捞埋。咁如果你想做得好咧，提早两三个月咧，就即系将佢捞埋一堆啦。 但会唔会有虫噶？ 你白马摆喺地底噶嘛，喺花盆底啊咁样都唔会点臭嘅。其实咁咯吓。 即系俾嗰啲嘢系咪捞埋晒啊？咁样嗰啲。平時有啲嘢話落嗰啲鴿肥咧， 係 嗰啲咩肥 咧？咁我哋就會落花生枯水嘅，即係將花生枯水浸到，都嗱呢個就會嘔到一陣味嘅，咁樣咯。 哦，即係攞啲花生枯浸落。 係啦，或者咧咖啡渣啊、茶葉渣啊嗰啲嘅都好啦。 哦。即系仲有一个问题啊，就系因为咧，依家种紧一棵木瓜咧，佢已经有好，即系咧，好似个拳头咁大个啲咁啲噶啦。 系。 咁而家我应该系要落啲咩肥落去咧？ 其实咧到依个阶段咧吓，佢已经出咗果咧，就我谂你一直喺侧边嗰度，即系唔好咁近啦。就系淋啲头先我讲嗰啲枯水啊，即系花生枯水啊嗰啲咯。 即系落花生枯啊，同埋骨粉嗰啲落去。 而家先至落咧，如果落骨粉咧就帮唔到佢几多嘅，因为佢唔系即刻发出嚟噶。 哦， 除非你系已经浸好咗啲水啊，咁就会好啲。 即系应该系要浸多啲花生枯淋啲，即系种咩咧系要淋花生枯水嘅。 系啦，如果你系想木瓜出咧，教你一条桥啊。就係揾啲魚腮啊、魚嘅腸啊、臟啊嗰啲咧，你去街市嗰度收翻嚟，然後咧就埋喺嗰棵嘢嘅附近咧嚇，咁啊過一兩個月咧就好肥嘅， 有好多烏蠅喎。 你埋喺地下嘛，埋咗泥下邊嘛， 即係隔咗夜嗰啲都可以 嘅，可以 嘅， 可以 係啊。嗰啲魚啊，咁啊啲魚都可以 嘅，可以嘅，可以 嘅， 其實。 哦，我驚俾人鬧喎，而家啲烏蠅整曬。 咁你揾啲泥冚住佢嘛。 俾啲泥冚住佢， 睇下去街市收唔收到呢啲咯。佢哋湯魚啊嗰啲， 不過其實你浸花生枯水嗰啲咧都幾大陣味嘅，真係。 係 嘅， 係嘅，要封得好冚㗎。 我驚好多大烏蠅咧，肯定俾隔離嗰啲原子一攔。 吸住佢啦。 哦，好好好好。 好啦，多謝你 哋啊！母親節快樂， 大家咁 啊！